嚟多謝少年姊妹為我讀出神嘅説話。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盧醫生、盧春生醫生嚟到我哋當中為我哋正道。佢以前嚟過我哋嘅講道啦，我哋請盧醫生。 各位早晨，昨晚大家有沒有發過夢？我相信每個人都會發夢，不過大部分的人發完夢都會忘記了個夢，因為醒了之後沒多久我們就忘記了了。如果你真的要記得的夢，要找一支筆墨抄下它才可以。發夢很有趣的，有些夢是沒什麼無關痛癢的，你記不記得都沒所謂。但有些夢呢是有意思的。曾經的 Neil Bohr 這個發現這個原子分子的一位科學家，他就是在他有一晚發夢的時候，他夢見這個原子的結構，他就寫了他那篇的論文。有很多人的很偉大的發現或者發明都是透過個夢產生一種靈感出嚟嘅咁。我哋每日發嘅夢，有陣時專家亦都話，可能係我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係話俾我哋聽，我哋一啲我哋平時喺我哋醒嘅時候唔想面對或者面對唔到嘅事情。譬如有些人發夢會成日都會在高處跌落嚟，就好像他們在他們的生命裏面，無論在工作或者關係上或者其他的範疇裏面，他有些東西處理不來，好像很從高處跌落嚟那種驚恐。有些人好發夢自己會在公眾的地方赤裸裸，可能就是講緊他們有一些的生命的事情是覺得不想去被人見到。可能他們面對一份新工，或者經過一些新的關係裏面的時候，他有一些東西想遮掩，不想被人見到。大家可能都發過一個夢，就是經常都會發夢考試沒準備好。這個很多人都發的，其實都是我們有一種的緊張而已。有些人發夢被人追了，就好像他們有些問題經常都解決不來，以致到手頭上好像要 meet 一些 deadline 那樣。咁之如此類咁樣。今日同樣我哋讀嘅經文，亦都有一個嘅人物約瑟，大家都好熟佢噶啦。咁佢又發咗兩個夢。佢一生都好傳奇嘅。細個我哋知道從經文佢就係牧羊噶啦。咁後來我哋都知道佢被賣咗去埃及做咗奴隸啦，咁最後成為埃及嘅一個宰相。咁佢嘅故事非常之傳奇，所用嘅篇幅喺聖經都唔少，由創世記37章，即係我哋開始讀呢段嘅經文，到46章，橫跨成19章嘅聖經。在我們讀的經文裡面，就是記載這個事蹟的開始，那個敘述就是這一位的約瑟發了兩個夢。敘述的時候也提到那個地方，就是雅各住在迦南地，是他父親寄居的地方，也提到雅各愛約瑟，因為是他年老所生。我在那裡問，年老所生為何他又愛他呢？什麼意思呢？可能約瑟年老的時候見到年老有個青年人很有活力很活潑，他喜歡約瑟，就喜歡他那種的活潑那種活力。我們很多時候年紀大了，看回那些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會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因為好像帶給我們一種青春的感覺，有些活力的感覺。又或者約瑟能夠跟雅各和約瑟有一種大家身同感受的那種的感覺。因為約瑟我們知道是利百加生 亦都係好李偉嘉亦都係雅各嘅中意嘅太太。咁但係雅各個人同埋約瑟可能都比較係孤單，同埋比較脆弱，需要人哋保護，但係卻係得唔到。媽媽約瑟喺佢生細佬嗰時候就過咗身。雅各亦都喺佢一生嘅後半段都冇辦法可以同媽媽喺埋一齊。又或者另外一個原因，雅各點解中意約瑟咧？咁因為佢信唔過其他啲仔。我哋經文亦都提到，約瑟係有一個 job 就係打小報告。佢約瑟就將哥哥嘅惡行報告給他的父親。咁原來咧，佢係一個演仔，我哋叫佢報串嘅。啊，就講得俗啲就係。咁咧，難怪佢啲哥哥唔中意佢。咁但係難怪約瑟又阿邊阿哥又喜歡佢，因為佢係好似同佢哋唔同黨，樣樣嘢都會講。咁亦可能亦都推測，就係佢啲哥哥可能真係會有啲呃爸爸啦，我哋講得俗啲係吞泡嘅嘢啦，咁可能食咗即係養咗出咗去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咁咁但係約瑟會翻去報少咗只羊啊，爸爸數清楚，佢哋出去嗰時食咗劏咗，諸如此類嘅。咁亞各都幾好數口嘅，我哋都知道啊。咁所以佢都揾翻個人去幫佢睇住盤數。我哋實際原因唔知道，但係知道咧，佢中意到嘅地步咧，佢做咗件彩衣俾呢、這個約瑟。咁呢件彩衣代表咗啲乜啊？當然代表咗係佢對佢嗰種嘅家愛啦，亦都可能代表咗個身份嘅象徵，以至到啲哥哥都有啲嘅擔憂，就係呢個身份會唔會成為一個最終係去搶奪佢哋嗰個嘅產業同埋佢哋嘅業權咧？唔知道，但係咩原因都好。呢一啲嘅大，即係有對唔同嘅仔有唔同嘅嗰種待遇，係導致到喺佢哋兄弟之間產生咗一個伏筆，一種不和。咁跟住約瑟就發咗兩個夢，而呢兩個夢咧都可以話係引致到佢改變佢一生。咁約瑟第一個夢就係我哋頭先讀咗，就係嗰十嗰啲菌要向佢下拜咁。咁啲哥哥聽到就係，唔通你真係要做我哋啲王？唔通你真係要管轄我？咁即係佢哋其實已經有咗呢一種嘅懷疑喺度，就係嗰件彩衣可能係好似中國人話黃袍加身，呢個係真命天子。第時就會承繼家產，咦？佢發個夢好似去印證翻呢樣嘢添喎，咁即係所以呢個夢對佢哋嚟講就好似我哋話 the last straw， 就最後嗰一下令到佢哋覺得事態實際真係嚴重啦咁，更加令到佢哋憎呢個約瑟，更加令到佢哋喺心裏邊起咗呢個嘅動咗呢個念頭，係要去剷除呢個嘅約瑟。咁我哋知道從聖經睇落去，就係當約瑟發咗呢個夢，咁跟住佢就會被賣，跟住賣咗之後，一連串不幸就發生喺佢生命裏邊。事情好似每況愈下，佢嘅生命就越嚟越漂泊。好可能我哋如果第一次去睇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個同感，就係佢嘅夢冇乜機會係實現嘅。咁但係好奇怪嘅，每一次 当约瑟遇到困难的时候，又好像他的生命又有一个转机的伏笔。比方约瑟是被卖，但他没有被杀，他为奴，但他的主人是恩待他，他被人家去诬蔑，但是却是没有被去斩头，他在狱中被人遗忘，但是最终他是名成利就，他居住的国家是对犹太人或者对牧羊的人是有偏见，但是那个王却是信任他，最后我们都知道他成为个埃及的宰相。好，峰回路转，今天其实神可能都继续用梦去转化生命，去建立他的天国，但是不是所有神的梦都一定是当我们睡着觉的时候才有的。梦可以是我们所谓的梦想，可以是一些的印象，我们可以见得到、感受得到那些的事情。你今天有什么感受到呢？什么令到你心动的呢？或者什么令到你心里面有那种的很大的回响呢？是震撼你自己的心灵的东西呢？有没有一些令到你觉得是使到你的生命有一种动力，是值得为那样东西而活的呢？这样不知道，每个人可能都不同。我认识一个医生叫 Paul Brand， 他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书就是 Pain Gift Nobody Wants， 也都写过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是讲我们一个人怎样的构造里面看到神那种的伟大。咁呢個 Paul Brand 嘅呢個醫生咧，佢係一個骨科醫生嚟嘅。咁佢有一次去訪問印度嘅時候，就同一個嘅皮膚科醫生見面。那個皮膚科醫生就介紹佢，佢喺個皮膚科醫生喺印度嘅工作，就係同啲麻風嘅病人去服侍嘅。咁 Paul Brand 見到呢啲嘅，就麻風病人就問他，咁你有咩可以做啊？咁佢冇咩我哋可以做嘅喎，因為咧個皮膚科醫生話，基本上麻風唔係一個皮膚病嚟嘅喎，因為佢哋嘅問題喺佢哋嗰個神經系統裏邊，佢冇咗一種神經線嘅，即係神經線被侵襲，以至到佢哋咧係會麻木了，他們沒有感覺。當他們沒有感覺的時候，他們就不知道痛，不知道痛，他們就會踩到東西都不知道，被老鼠咬都不知道，以致他們很多損傷，以致他們會甩手甩腳。那 Paul Brand 呢，就不相信，就找一個麻風的病人在他面前，我跟他握手，他發現原來他的手很孔武有力的，原來他們的麻痹了的地方只是一些 sensory 的神經，就不是一些肌肉的神經線。基本上他們是有能力 去改善他們的生命的。Paul Brand 突然間在那個刻中，他好像感受到聖靈的一個召命，你就要在麻風的病人那裡去為他們去醫治。結果 Paul Brand 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在印度，成為印度很多的人的祝福，也是印度的醫生裡面的一個非常之敬仰的一個宣教醫生。最後他回到美國的時候， 在美國亦都將佢喺印度裏面嘅一啲嘅發現咧，係用喺糖尿病嘅病人身上。佢冇發到夢，不過佢有一個好清晰嘅意象。意象就係佢要係擺上佢生命，係為麻風嘅病人。今日神都可能會透過意象話俾我哋聽，當我哋收到呢個意象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回應呢？我哋講會唔會覺得有一陣嘅感動之後，我哋又忘記了呢？咁我自己慢慢發現，就係如果神俾咗一啲異象我哋，而我哋又選擇去唔理會嘅時候，我哋好多時慢慢我哋會將神嗰個異象係擺咗去，我哋會要用好多方法去麻醉翻自己，我哋會有一種好不安嘅狀態，以致我哋需要用好多嘅嘢去填翻滿呢種嘅。不安，我哋要搞到自己好忙好乱，以致我哋唔再去谂。因为当我哋一谂嘅时候，有阵时嗰啲嘅神嗰个异象又会走翻出嚟，令到我哋会好多时系忐忑不安。我哋有阵时之所以唔愿意去回应神嘅异象，系因为我哋惊，我哋惊失败。我哋驚受苦，我哋驚呢個異象嗰個嘅太大，我哋承擔唔起。有啲人或者甚至我哋有時驚，因為咧我哋要擺上付出嘅，實在係我哋唔願意嘅。你有冇試過神好清晰咁同你講嘢咧？咁？有没有给到一个异象你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在你心里面是成日都很扎心的呢？有没有一些说话是挥之不去的呢？有没有一些意念是很多年里面重复会出现在你生命里面呢？那些可能都是神给你的异象，神给你的梦想。你點處置佢呢？咁你將佢放低，你將佢話等我退休先，又話等我有能力啲先，或者呢、這個請差遣別人吧。唔知我哋每個人都可能有唔同嘅回應，但係神嘅意象喺約瑟嚟講好清晰嘅，係連起兩個夢，雖然個夢境係唔同，但係嗰個意念。是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很奇怪的，神给的梦未必即时是会实现的。从约瑟发的梦，我们看到有几个特征。他发完这个梦之后，神给这个梦给他之后，他换回来的不是很多人的接纳，而是很多人的拒绝。其实约瑟发梦一啲都唔陌生，佢家族好多人都发梦，佢爸爸成日都发梦，佢又梦见天梯，又梦见要佢神叫点叫佢点样拣羊，又梦到点样样神叫佢翻去迦南地。我相信约瑟细细个已经听爸爸讲佢嗰啲嘅事迹都唔少噶啦，即系喺佢哋屋企里面，即系神透过梦。去幫助他們是常常發生，神透過夢去幫亞伯拉罕解圍，讓亞比米勒不會去玷污撒拉，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其實他很熟悉的夢，他們也知道夢很多時候是神的直接跟他們對話的一個媒介。我哋反而就會問佢發咗呢個夢之後， 佢點樣或者點解要去話俾佢啲兄弟聽？係咪特登想去去嚴即係刺激下佢哋咧？咁而刺激佢唔夠，再刺激下佢哋咧？咁係咪佢太幼稚咧？係咪太佢係咪太過驕傲、太招積咧？咁樣樣，我哋冇辦法知嘅。不過我覺得可能佢係。樣樣都有啲都未定啦，可能佢真係好開心啦，佢可能佢覺得啊呢個真係好似神話俾我啲一啲話一啲嘢俾我聽，我要同屋企人分享咁，咁佢即係就咁就講出嚟啦，因為十七歲咁都仲係後生，都仲可能唔係好知，即係冇大冇細，咁佢真係會同佢父母講，同佢睇唔到嗰個危機都未定。但是當他說了這個夢之後，他的兄弟不難明白這個夢。第十節，當他發第二個夢的時候，他爸爸都不難明白這個夢 的夢境到底說什麼。所以他說，難道你連我都要向你跪拜嗎？就是個夢境不是太難去解夢，在這兩個夢。反而他們是不是難就難在他們不能夠相信個夢，那不相信個夢呢，他就要不相信這個是從神而來的夢了。如果要從神而來的夢，而又說叫你跪拜的時候，就有個困難在這裡。那因為我覺得你冇大冇细，连难道我做阿爸都要向你跪拜咩？咁即系嗰个意思，似乎就系，既然呢个喺当时嘅文化背景里边唔可能嘅话，咁呢个梦应该都系唔系嚟自神啦。即系我哋变咗解梦系调转解啦，就系从我自己嘅文化背景去睇呢个梦到底可唔可行，到底。是不是實在？又或者他們知道這個夢是真的來自神，因為沒有可能連發兩個夢同埋一樣。很多時候那些兩個一起夢那些尼布加利撒也好，後來法老發的夢也好，打孖來那些呢，通常都有意思的。但是在這些意思的時候呢，很難去接受，很難去啃它呢，是因為可能就是我們的人性，我哋人性系唔喜欢俾人哋去点，我哋唔喜欢俾人哋去管辖嘅。佢啲弟兄唔喜欢，佢阿爸都唔喜欢，所以我哋会质疑嗰个可信性，质疑公唔公平，甚至我哋有阵时遇到一啲嘢，我哋系神去。賜俾我哋一啲嘅意念嘅時候，我哋會話：咁我咪好似冇咗呢個選擇權咯？我到底個選擇又去邊咧？咁約瑟冇諗到呢一啲咁嘅微妙，佢只係話：啊，我同你分享啦。咁、那個夢就係咁樣樣啦。佢揀咗我。他其實可能就是想父母的認同，父母的支持，但是他得來的卻是家裡的拒絕，還有他兄弟的那種的仇視。你有沒有試過去分享你的理想，或者你一些的意念，是天國的意念，或者神好像俾咗一個咁嘅意念我，哇！又大又難，咁你要去同屋企人分享，你通常得到嘅係一啲咩咧？支持啊，亦話係咪噶？喂，大個啲先啦，喂，使唔使咁啊？喂，唔得噶喎，呢啲嘢留翻第二個做啦。好簡單。如果有一日你個另外一半或者仔女或者 whatever， 我有神的意念，而家我要去非洲宣教。咁你睇下，你第一个意念你会系好支持你，亦话谂清楚，你系咪噶？ 呢啲嘢好危險嘅喎，嗰度點點點嘅。多數至少都會有啲咁樣樣嘅顧慮。咁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因為神嗰啲嘅夢通常俾嘅都係超乎我哋所想所求，亦都係極之困難。我哋第一個反應多數都係一啲嘅負面，所以我哋當我哋要去發夢或者我哋要去領受神嘅異象或者夢嘅時候，可能心理上我哋要準備，唔係個個會認同，更加唔係個個會支持，甚至無反對嘅聲音會比認同嘅聲音更大。如果我哋從約瑟嘅夢得到另外一個嘅原則，就是神賜俾我哋嘅異象或者異念，我哋要預咗係有困難。神嘅夢同有別我哋自己發嘅夢，我哋發嘅夢好多時候我哋所謂夢都係夢咩啊？咁你有啲咩夢想啊？咁哦。我哋細個嗰時候四仔政策啦，發夢哦，第時大個咁啊，結婚生仔，有架車仔，有屋仔，咁啊有啲細路仔，咁然之後哦，咁啊咁好開心 ，happy after 咯，咁跟住退休咯，退完休之後咁啊安享晚年咯，兒孫滿堂咯，咁啊最好好死添啦咁。我相信大家都有每人一個夢，係啊，咁即係咁樣啦，啊咁其實。很自然的，我們的夢都是這樣的，就是最好就是就是無憂無慮，無愁無掛慮，這樣又一世這樣，沒有不妥的，首先說。不過呢，就是如果神給的意念，我們就是要有個心理準備，是會令到我們不舒服，是會令到我們要去放棄一些東西，甚至要我們去做一些的犧牲，我們甚至會跟神去 理論的，我們會可能好像很多聖經裡面的人物說 No way， 不要找我，找他吧，這樣摩西都會說我不懂說話，我就扯一笨說，我什麼都不懂，個個都會講呢啲嘢嘅，但係神嘅夢就係會咁樣樣，因為佢要將我哋從我哋最 comfort 嘅地方去攞出嚟，佢要俾我哋睇到唔係我係邊個，而係佢係邊個。而呢啲嘅困難，亦都係成為咧去塑造呢個嘅我哋嘅機會，喺呢個嘅故事裏邊，就係去塑造呢個約瑟嘅一生，以至到佢能夠最終喺最適合嘅時間，成為神要興起嘅人，去救贖佢整個家庭。去救赎整个以色列这个的民族，从这个的饥荒得以存留。神仍然会用梦去救赎，仍然会用去梦去拯救，梦去使我们做大事。但我们要去经历的时候，当中是不容易的。当中是有苦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John Bosco 这个人，波斯高神父。波斯高神父在香港就有一个叫慈幼会，就是慈幼中学，就是他的会的创立的。他波斯高神父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发过一个梦的。他一个梦就是说叫他去帮一些的街上的街童和啲邊青嘅，咁咧嗰啲人咧又粗口爛舌啊，又喺度做埋曬啲即係唔好嘅事情。咁而咧佢個夢裏邊咧，就有人話俾佢聽，你要用愛去愛呢一班嘅人。 咁所以咧，摩斯高神父咧就佢嗰時未做神父嘅，咁佢咧就覺得咧佢需要去，即係呢個夢咧就係好似神俾佢一個嘅托付，咁佢就決意咧就去做神父。咁但係當時咧做神父咧係一個中產或者甚至係一啲嘅即係所謂貴族式啲嘅職業。不是普通人做的，又要讀書，又要人推薦，又要很多的程序的。所以呢，他是 是一個出身貧窮的家庭，而且他家裡也沒有錢給他讀書，所以他是不識字的。他去說這個意念給他的家人聽，他的媽媽是改嫁了，他有一個 half brother 都淋他冷水的，又都沒有錢去給他讀書，去到學校都好，學校的先生都會排擠他，又看不起他，覺得他是沒有這個天分的。但是呢，因為他這個夢很清楚告訴他這個是他的方向，他就排除萬難，甚至他媽媽去變賣很多的東西是供他。他在一個過程裡面，他是經歷很多很多的艱辛，甚至乎到他做了的神父之後，他要去實現他的夢想，去幫助他的那些邊青的人的時候，其實他都面對很多的難處，政府又阻攔他，又說啊，你要幫邊青的時候，你要這些地方就影響這個 neighborhood， 那些人呢就會，即是那些鄰居就會反對，就不想，就即是今天都我們沒人喜歡擺間住社屋在我們的 neighborhood 的嘛，那就一樣的，那時候一樣很多人會反對他，警察又會來蓋他，又會甚至乎他當時其他的神父覺得他搶羊，因為他將去到每一個的區那裡 去收集這些的邊青，去在他的工作場所那裡服侍。其實他面對的困難就是因為他去願意回應神那個的夢。約瑟是這樣，這位波斯哥神父都是一樣，當他要願意去回應神的時候，面對的是接續以來的一浪又一浪的困難。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若然是真是神賜的意念，是神和你同行的時候，這些的困難是一個機會給我們更加去體驗神的信實，更加去用讓神用讓這些去塑造我們的品格。所以我們要遇有反對聲音，我們遇有困難，我們更加 要有一種的定力，就是我們要 stay focus。 神既然給一個意念，祂一定會去成就。神給一個的使命，他就会给力量我们去完成，因为是他的梦的时候，就不是单是我的梦，神的梦就是由神去成就。而神的梦之所以使到我们能够 stay focus， 就是既然我们知道神 endorse， 神签名，神去负责，神去保守，神去看住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遇到沮丧，当我们遇到我们开始信心动摇，甚至乎当我们遇到好像事情觉得是很绝望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有这份信心，就是从梦或者从我们的使命里面得到那份的信心，就是我们仍然可以繼續持守。你想想，當約瑟去到被人擺在監獄之後，然後你想想，當那些人不記得了他，他都不知道坐幾多年監的時候，比轉是任何人都可能會灰心喪志，可能都會算吧，不要再想了，神你玩我而已，或者這件事算了，那個夢都可能是 开玩笑嘅啫。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即系当神俾咗一个使命你，当你遇到即系障碍重重嘅时候，你会有同样嗰种嘅沮丧，或者同样嗰种嘅意念，就系、是、若然唔系当初神系好清楚俾我呢个意念咧，你系会好想放弃。约瑟我想他都会经历过，我想很多人当神给意念他都会经历过这种的困难。有一个另外一个神父、叫 Raymond Colby， 他其实是出生在波兰一个很穷困的屋企的，他很小时候他都很鬼百厌的，那就百厌到他妈都没他父，但是有一晚他发梦呢，就改變了他一生。他在夢裏面看到有人給他兩個冠冕，一個紅色的一個白色的，問他要哪個，紅色的代表信道，白色的代表是、purity、那個清潔的。結果他在夢裏面接受了兩個冠冕，他最後做了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收容很多的猶太 的難民，當然收容得多就被德軍發現，最終就是去將他的修道院、充公了，甚至將裡面所有的修士都是收、去了Auschwitz 那個集中營那裡。他在一個集中營裡面，他因為他是神父，又因為他收容這些猶太人，所以那些、納粹德軍呢是特別憎他，那就苦待他、又特意不給他吃、又打他、又成，那他面對很多很多的困難，但是他因為很清楚他那兩個冠冕，那個冠冕其中紅色的代表他那種的受苦殉道，他知道他的使命在那裡，他知道這個就是他的使命，他不但沒有去、沮喪去灰心，反而他很積極去鼓勵在集中營裡面的人，去容讓他們還有一份的盼望。最後在有一次，因為有一個集中營的人走甩咗，咁納粹咧就要揀十個人去即係替死，咁其中揀咗一個嘅人，佢出嚟嘅時候嗌曬救命，就話我有即係有仔有女啊，有老婆嘅咁樣樣。咁呢個Raymond Colby 咧就走出嚟就同個納粹講，就我願意代替呢個人。因為我沒有妻沒有兒，因為我是、神父這樣，那個納粹就被他對調了，那他最終就是在這個的、一個的囚室裡面、打毒針死了的這樣。那他之所以能夠去最終是站出來去完成神的托付，就是他去完成神那個的夢，給他那個的意念。如果沒有這個意念，我相信你和我都不會走出來替死。但是因為他有這個意念的時候，他也知道這個就是他的使命，就好像主耶穌知道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麼，他最終去走上十字架一樣。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约瑟的使命就是要最终是成为他们家的祝福，他的群是要是在、仍然有一个盼望，就是在里面他会最终是会被高举，去抬举高举的时候，以至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不会放弃，在最难关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持守一个信念。这个也是我们最后看到他的可以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们持守的不是我们那种的执着，而 耶，我们持守的就是相信神的信实，是因为神的应许的时候祂必然是会成就，因为神的说话是永远都不会落空。在整段的经文里面，有些的解经的学者就发现神这个字是一字都没有提到，好像在整个梦整个的经文里面，他是神没有出现过。其实我想我们可能都会有时意味到，当我们在生命里面，当我们遇到最艰难的日子，当我们很最混乱的日子，当我们最不明白的日子，当我们最想去问神为什么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一种的孤单，或者会发现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或者我们不感受到神在哪里，或者是我们有 cancer， 或者我们家遇到困难，或者我们家庭发生一些的变故。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很失控，当我们在最需要神那个的安慰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他销声匿迹，我们就发现神好像很静默。这样东西其实都不是很稀奇。如果大家记得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都同样问过这个问题，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他得来的就是一个 silence， 神没有答他。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就是当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说去成就神托付的使命，或者你给这个意念这个梦给我，我又在你的梦当中，我行在你的路当中，为什么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听不到你的鼓励，听不到你的声音呢？或者有些人叫这些叫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我们在那些时候会不会就放弃呢？会不会就自把自为呢？或者会不会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在约瑟的生命，我们看不到他会这样做，反而呢好像约瑟的生命呢经常都看到一样东西，他就好像很被动的，但在一个被动里面呢，他又好像逢关过关，就好像作者想告诉我们，其实神在这里，神在用人，无论那个人喜欢好不喜欢好，知道好不知道好，神都在用人。因为神是策划整件事，神策划到令到那些他约瑟的兄弟去卖约瑟，他令到那个护卫长波提佛用他的太太，用那些的玉卒，用那个的酒政，甚至乎用埋法老去成就神那个的计划。神的梦不单止是就这样一个人，而是神会透过很多的人去配合，虽然那些人未必是一些愿意去配合，但是他们不知不觉地就配合了。神的梦很奇怪，他用流便，他用犹大，流便使到约瑟可以继续存留，犹大建议他埋去，他用波提亚的怀疑使到他不将约瑟斩头，而只是收监。如果没有神在当中，没有神去影响这些人的意念，其实约瑟的梦真的不可能发生。但是神的梦就是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成为可能 发生，甚至乎是绝对会发生，因为神在当中，祂给机会我们，祂给我们看到祂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我最后想用一个故事去结束，这都是一个梦，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叫 Matthew Bennett 的人，他在16岁的时候，他发梦呢，一间教会是24个钟头都开的，24个钟头365日都开的，就是在一个inner city 里面。这个人16岁发了这个梦，他是一个牧师的仔来的，他发了个梦，发了个梦之后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教会，是会带给很多人很多的盼望，特别是那些很边缘的人。1994年的时候呢，他只有20岁而已，那就他在 Phoenix 的时候，他就搬了去 LA， LA 就是他去牧养一个教会，那间教会只有18个人而已。有一晚呢，神 就叫醒了他，咁就叫佢去一個叫 Echo Park 嘅地方行。咁喺 Echo Park 裏面咧，就見到好多嘅咧，都係罪犯啦，啲黑社會啦，啲嫖妓噶啦，嗰啲無家可歸嗰啲啦 ，homeless 嗰啲啦咁樣。咁嗰個地方就係啲咁品流複雜嘅地方。咁佢就聽到神同佢講，佢話：我叫你嚟唔係建立一個 building 一個地方，我係要你去建立呢一群嘅人，呢一群會成為我嘅子民嘅人。咁佢望下嗰啲，心裏邊都一沉。咁但係既然神咁講，咁佢又喺16歲嗰時發咗個咁嘅夢。咁佢將兩樣嘢去擺埋一齊嘅時候，佢話好啦，咁我就。就咁做啦，咁咁佢就留低咗喺 L.A. 嗰度，咁但系神就再吩咐佢，我话要你建立嘅人，佢话你以后唔好再谂成功呢样嘢，你要谂嘅系点样成为别人嘅祝福。佢话你如果要谂成功，你听我嘅听命就系你嘅成功。我系要你去祝福人，去爱佢哋，去医治佢哋。去幫助他們和去服侍他們，神很清楚就給了這麼簡單的使命，他就拿著這一份的意念和他之前發的夢，就開始在那個 Echo Park 那裡做 Outreach 的 Program。 就你都知道挺難的，那些又是黑社會，又是導遊，又是那些的嫖妓那些的妓女咁樣。咁但係咧，佢做咗七年都冇咩果效，咁而且好辛苦，咁又都冇乜據點咁。咁但係七年後咧，突然間佢經過 billboard 喺嗰度寫住咧，就嗰度有一塊地咧係40万尺嘅地，本來是一間醫院和有幾個 building 嘅，九個 building 嘅，係一個天主教嘅。屬於天主教 的 所有的。其實離開他的 Echo Park 是沒幾遠的，標價就是$16 million。他看到就有一個即時的意念，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地方。他就去找那些 sister， 就說我有这个意念，我有这个梦，神告诉我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的地方。那他就好啊，那我们大家合作，我们买咯。那我们很愿意，就是交给，就是由天主教交给基督教教会而已，那大家都是这样，那很愿意。那他说不过我没钱。他说你没钱跟我说的。是我没钱。那他说那没钱啊，那没钱啊，你筹到多少啊。咁佢話我翻去同我爸商量啊，因為佢阿爸牧師啊，咁佢又透過阿爸去呼籲啊，咁最後尾透過呼籲之後咧，佢哋就 pledge 到三點五個 million， 16個 million 同3.5個 million 喎， 咁爭好遠。咁佢就翻返去話翻俾嗰啲 sister 聽，我哋 press 到啫，唔係湊咗，唔係有喎，係 press 到3.5 million。咁得唔得啊？咁咁嗰啲眼都大咗。不過既然你答到神出嚟，我哋大家祈下禱先啦。祈完禱之後，最終佢肯賣俾佢。咁佢就喺嗰度咧，就攞咗呢個嘅即係呢個嘅地方啦。咁現在呢個地方咧，就成為咗一間24小時開嘅醫院，同埋一個嘅避難所啦，或者庇護所啦，就係去收容一啲無家可歸嘅啦。亦都有膳食啊，有呢個輔導啊，有醫療嘅設施喺度。好多人係經過呢一個嘅地方受到祝福，每一年佢哋估計都有50,000人會使用到呢個地方。而現在咧，喺嗰度引申出嚟咧，係有200嘅ministry 喺嗰度申請出嚟。而呢個嘅 ministry 而家係命名為 The Dream Center。呢個 Dream Center 咧，唔單止係喺 LA， 而家喺全球裏邊係有100 Dream Center。而呢個 Dream Center 其實喺加拿大沙省同埋亞省都有。呢個都係因為一個人嘅夢，神賜俾 Matthew Bennett 嘅一個夢。佢事後寫翻咁講，佢話God birthed a cause in me that has not only transformed my life over these years, but the millions that have reached as a result. God has called us all for a great cause, and he wants us to embrace, to make positive impact on others. If you live for a cause greater than yourselves, you will live a life of peace, joy, passion, and lasting meaning.我哋愿唔愿意都有呢一份嘅喜悦咧？愿唔愿意去俾神所用咧？去回应佢俾我哋嘅一啲嘅梦想咧？咁神系有意念俾你嘅，我哋需要信佢，我哋需要去愿意作出牺牲，我哋更加需要去面要去去。回应神嗰个嘅梦，即使遇到呢啲困难，但系最重要嘅系首先你先揾翻嗰个梦，清清晰晰知道神托付乜嘢俾你，咁你就忠心去做神嘅托付，别无二意。愿神祝福佢说话，亦愿神祝福听佢说话嘅人。